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大陸的盲人人權律師陳光誠就去台灣，在台灣訪問，上午拜會台灣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講到民主的議題。陳光誠會後之後回應台灣傳媒，說台獨的觀念已經過時，應該以一國兩制取代。 什麼叫一國兩制呢？陳先生說他的一國兩制跟現在你所想的很不同。他支持中國推動一國兩制，但前提必須由人民，就不是當權者決定，亦即是大陸分區投票決定是否實行民主制度。他說一國兩制是中國的內部，就不是中國大陸和台灣兩岸。譬如說 長江以南就可以由民主投票決定接受自由還是專制。 如果長江以南都投票接受自由制度， 就以長江以南一個制、長江以北一個制， 一個就自由、一個就叫專制。 3年之後再以黃河為界投多次票， 如果剩下北京其他地方都願意接受自由民主的制度， 整個大陸其他地方可以普選，將北京畫一個圈都仍是一國兩制。陳光誠這種構想很有想像力，但實際上行不行得通呢？首先不要理會共產黨給不給，就算你以長江來畫岸，一南一北 以什麼標準來決定哪些是長江南人、哪些是長江北人？ 現在大陸分戶口籍， 還有長江不是貫穿全國國家， 長江流入海，是在四川、青海那邊流下來，那個尾 就未曾到西藏和新疆，那一橛又怎麼計算呢？ 西藏和新疆又怎麼計算？以南還是以北呢？ 陳光誠，我當他可能是一個譬喻，但如果純粹用河流為界去分中國，其實亦未免失諸交臂，因為譬如說 最重要的經濟發展其實就是分沿海和內陸的城市。 未必用一條河流去分不同的政治，這個只是搞笑多。 因為南京一定是長江以 揚州一定是長江以北。 那怎麼分呢？ 要這樣分？ 鎮江就是長江以南。 咁樣一分就可能鎮江嗰啲人就可以自由普選，南京就唔得。又或者貴州、湖南呢啲就可以自由普選。但係反而江蘇嗰度南京、揚州就唔得，呢個顯然又唔係咁符合一個 現在的形勢，但他舉例，他不是真的這樣舉例。但是要讓人民自由選擇，這個前提共產黨絕對不會讓任何人自由選擇。你選擇了那些可以民主，即是多個黨，其他地方長江以南的共產黨下台。 其他人，譬如陳光誠自己組的黨，叫光明黨 去當政，但他這些可能說了大陸很多人的心聲，就是大陸很多人對專制、獨裁極之厭悶， 是想有一個變化 但反而中國歷史分而治之的方法是否有效呢? 其實如果你真的這樣劃分的時候 無論它用長江、黃河、沿海、內陸 其實我覺得反而不能存在 因為你在經濟發展或地理位置上 其實一定出現一個很大的相差 咁呢啲地方,譬如你落返喺就講譬如東德或西德呢啲咁嘅曾經分裂過嘅國家啦,而家統一返啦,咁因為幾十年來因為經濟發展嘅唔同呢,你要西德要肯攬呢個東德嘅所有嘅國債同埋佢嗰啲咁嘅即係一啲咁嘅工業,咁呢,咁期間呢其實西德嘅政府同人民呢 是要抱一個很大慈悲的心,血濃於水,這樣才能成功 你想想,中國沿海的省份 不要說什麼,就算說廣東一個省 你肯不肯補貼給這些內陸的省份 進行自由民主的選舉 當然不會 譬如我就說長江以南,你可以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時候 你能不能像東德或西德的情況下 你去關顧一些比較貧困的省份 行一個比較軍富的形式呢? 那更加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大的創意 但不斷想想,不要想共產黨 已經是很多問題會出現 當然,這個世界的歷史是由敢於夢想的人去創造的 你覺得行不通,不等於他不應該這樣說 大膽地想事,然後去探索 這些才是一種自由的精神 英國也可以,中間 中間劏開一條街蘇格蘭和英格蘭各自在某些地方互不重屬例如參加世界盃現在蘇格蘭都說要醞釀獨立有些人說要投票於是首相金樂民給他們2014年公投這個世界會變變好像陳光誠這樣的說法其實不是說 講長江以南還是以北應該民主專制他鼓吹中國應該起碼一列為二因為他留意到在一些南方地區廣東、江浙等由於經濟好些和可能知識程度高些那裏的人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多些希望可以有民主和普選 而長江以北,即北方人,覺得封閉一點 我不會說保守,因為英國是一個保守黨 保守不是現在的人這樣想,是一樣僵化 從來中國南方和北方的思維有所不同 就算說義和團事件 當上面蕭教堂殺洋人殺到砰砰聲的時候 東南互保的時候,與各國領事簽訂 不會侵犯你們,你又不要打我的時候 已經曾經發生過了 陳光誠在歷史的高度來看,確實沒有看錯 有跡可循 中國的南北是有跡可循,可以南北分治 好像義和團,下面東南互保 這兩廣又說醞釀宣佈獨立 這個歷史上有出現過 而且不要說更早的時候,春秋戰國 戰國時代的戰國七雄一齊和楚已經分居了經濟富庶和文化農業發達由山東、江蘇、浙江、湖南一齊和楚國的版圖當時是進步、富庶和開放但秦國是現在的陝西一帶黃土高原這是落後 後來竟然中國的歷史劣幣驅逐良幣，由秦始皇統一中國，不是齊或坐。由那天開始，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可以說中國文化創造 個個王金時期就已經過一段落,網絡8190三到。齊點剛殺,蕭某剛我。光美แดง,偷機爆圍衝。好了,咁呢個啊, 中國個歷史個問題呢,牽涉到 最近中國歷史的教育在香港引起爭議，因應董建華時代2002年教育改革，將初中一二的中國歷史獨立分科取消變為合併，不是必修。結果我認為 這一代的香港人中國意識薄弱當之，欲滅其族必去其始，所以如果真的有港獨的意識傾向，這是特區政府第一要負責的。 其實很奇怪的，因為在 特區政府在上年這麼積極推國民教育之際，國民教育必修科，通識也是，但竟然將中國歷史在三三四的學制上變成選修。 以前如果分文理兩科，中國歷史基本上如果讀文科都走不掉，但現在反而變成一個選修科。但通識和國民是否選修呢？通識是必修，但如果國民教育搞得成，其實都一定是必修科。很奇怪，政府的邏輯是國民教育一定是必修。 一個地方的國民教育,為何不需要必修中國歷史? 所以這是荒謬的。 這個邏輯是有問題的。 唯一的解釋是,特區政府有一些政治目的 他想將下一代的香港學生的腦袋挖空了一些,然後放另外一些東西進去。 因為你讀中國歷史,無論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 你都是了解這個國民 的來龍去脈，有一句名言說得很好，他說為何我們要讀歷史， 因為we are shaped by the people whom we have never met， 就是我們之成為今日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的處境，原因是以前這麼多代我們從未遇過 歷史人物、先人、古人所造成的。 這樣的話,你不了解自己,我為何會在這裏 我為何會在香港長大 我是找BNO 而為何那些人湧下來的就不是。 因為你現在的處境就是shaped,被塑造 是被by people whom we have never met。 林則徐 譬如戴倫子 因為他1967年港共暴動時守住香港 麥理浩，這些不是很久之前，我想是林則徐、關天培、祁英、道光皇帝、維多利亞女王、英國外相巴馬尊這些人，他們的一些決策而造成 香港變成英國殖民地，而造成有香港人與中國大陸的人 在1949年他們的命運分道揚镳， 而造成大陸的人遭受毛澤東文革反右三年饑荒的心理創傷，而這個心理創傷他們今天未能夠醫好，於是香港的人 是未曾經歷過這個trauma 這個心理創傷，現在就是這兩種人的價值觀衝突、性格衝突和命運的衝突。你不了解一些毛澤東、道光皇帝、咸豐，都關咸豐事， 因為火燒圓明園之後1860年才簽租新界九龍，你怎知道你現在是怎樣來的？我從何處來？ 我是誰，你一定要讀歷史。如果你不讀，把抽開了，就放一些國民教育，這些國民教育是什麼內容？ 架空了。 是否是一些歷史的事實，還是罔顧一些事實，然後灌輸一些判斷、結論和價值觀？兩者之間。 其實剛才你提到國民教育方面與中國歷史的處理不同，很明顯看得到國民教育很想灌輸或者令學生知道的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中國，而在中國歷史中國歷史都有選擇。 1989年六四挑起，那個就刪掉，或者跳過、略過，但是30年前之前，或者從晚清1949年之後到二、三十年前改革開放那段，最好你就不要逼學生知道了。網絡發給1903